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Hello， 今晚天天天南咧，都同大家见面啦。咁，荧光幕上面咧，画面上面咧，见到只系得今晚咧，即系得我宋景辉同我哋嘅特别嘉宾阿 Jo 咧出现咧，就原因咧就系今日咧喺香港呢一个即系疫情底下。咁啊，限聚令咁啊，有兩即係得兩個咁樣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就喺第一節呢一個節目裏邊咧，即係得我宋景輝同埋我哋特別嘉賓阿 Jo。 多謝多謝。 OK， 大家好。 咁啊，大家都睇到啊，喺我哋呢個直播室裏邊咧，都有玻璃分隔。OK， 咁啊，都係應該我哋之間都冇咩隔膜嘅。OK， 畫面睇唔到啊， 畫面睇唔到。OK， 睇到啊。嚇！ 咁啊，嗱，今晚點解我哋會揾阿 Jo 上嚟咧？咁喺節目預告裏邊咧，我哋都即係今晚咧晏少少，我哋又會講咧有關於咧就其他嘅話題。咁啊，但係我點解會揾阿 Jo 上嚟同我哋做節目咧？今晚突然間咁，咁啊事緣咧，即係上個星期咧 ，Jo 哥咧就喺呢一個台長嘅節目裏邊咧就有講到呢一個加拿大嘅移民，係咪？加拿大嘅讀書。系嘛？ 讀書點樣移民？ 讀書點樣移民？咁啊，點樣幫啲年青人咧？就點樣去係咪叫逃離魔掌啊？哦，我唔知係咪 換一個換新鮮自由嘅空氣嘅環境。 OK， 好，換一個即係透氣嘅地方係嘛？咁啊，年青人又冇一千幾百萬咧，就去移民啦。咁就唯有就用另外一種嘅方式咁。咁上個星期咧，有人聽咗之後咧，又即係對同我哋咧就查詢，喂，阿 Jo 可唔可以請阿 Jo 哥上嚟喺天南節目裏面詳細再介紹多一次啊？咁樣好嘛？咁啊嗱，個節目時間交俾你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即係好多謝阿輝哥嚇。咁其實咧就又俾我上嚟又演下嘢啦，咁樣。其實咧就讀書。留學移民其實這個呢個就沒有衝突的，我上次說啦，其實如果加拿大的政府他就很歡迎那些大學在本地畢業了 的海外學生或者外地學生，你如果你在加拿大讀滿了個大學之後啦，咁啊，佢就會歡迎你留低做嘢，同埋歡迎你留低咧，就攞一個身份嘅，即係服務佢哋個國家，成為佢嘅國家嘅一份子。 係， 咁呢個同美國同埋英國咧都有唔同啊。 冇錯，即係希望由你讀書開始，就儲備佢國家嘅人才，咁啊歡迎你留低喺度繼續咧，就喺即係呢個。吸收了他們的、那個、即養分之後呢就在那裡就是成長、這個、繼而呢就是、 這個政策就是針對在他那裡讀大學， 沒錯、 即並不是說你在第二度讀完大學你就去那裡就做事，不得的，一定是針對他本地大學加拿大的大學畢業的畢業生， 沒錯， 他視為是會潛在 的未來的個社會的 棟梁、 這個政策是相當好的，特別對我們現在身處香港這個情況，老實說現在大家都過了一個小孩，很希望他就是說不要給一個短暫的 planning 他啦，即我覺得是不是想事我們要想一個長久，即是將來他們可以有一個很長遠世世代代都可以發展下去的地方，這樣這個才我覺得是先重要啦， 看到明天最主要， 沒錯啦，這個是這樣，其實即我們只不過提出一些可行性給大家 去思考啦，咁呢個上次就講到一樣嘢，就係我哋而家網絡上面嘅教學。咁而家一種產品咧，就係話，一種喺網上邊佢上高中，加拿大高中課程。 係。 咁而且咧，佢又加拿大政府又承認，又會頒證書俾你。 即係由中學高中嘅階段，即係相等於香港嘅中三咁樣啦。 係啦，中三、中四、中五。 中四、中五係啦，係 啦，係啦。咁呢個高中呢個課程咧，咁佢即係簡單講句，就係你就算喺網上邊上佢個網堂，佢一樣會即係頒到呢個叫畢業證書俾你。 OK， 嗱，搞清楚，所謂網絡上邊教學，使唔使加拿大先？ 唔使嘅， 唔使，即係喺香港。 就可以參加呢個網絡上面嘅課程。 因為佢呢個課程唔係呢個因應呢個疫情嘅原因而係誕生嘅， 即係唔係即興嘅產品。 其實咧，佢呢個咧就係希望咧，第一佢普及嗰、那個佢哋嘅高中嘅教育， 係 同埋普及佢高等教育。呢、這個是很重要的， 啊、 普及何為普及呢，就是喂多人可以、入讀，咪叫做普及咯。 冇錯， 因為以前你話要、去、讀加拿大的課程，咁你要去到加拿大，咁 你老實講，你冇翻咁上一年冇翻幾廿萬，你不可能啦、 啊，係咪？一啲先進嘅國家都先後推出一啲免費嘅教育啦，係咪啊？例如台灣咁樣， 冇錯， 有九年嘅免費教育俾你咁樣，係。 咁所以其實嚟講咧，就係話佢可以俾你喺原地原居地，咁你個成本就好輕啦。 係。 第二，佢本身嚟講咧，佢推出嗰個學費咧，亦都好吸引啦，好低啦。即係等於上次同阿台長講啦，咁啊，即係等同你而家平時補習一年嘅費用咁上下。 咁吸引？ 吸引嘅，即係所以佢普及，佢就一定具備呢兩個條件。係。係嘛？第一，佢係。可以得到證書。第二，佢嘅費用相當平。第三， 即當地政府認可。 認可。即其實等於你同喺加拿大讀完高中畢業嘅一個文憑係一樣嘅， 係 冇分別嘅。 啊 哈，係啊。咁啊，但係呢個課程最緊要就係我哋針對佢係入大學啫。 OK， 針對入大學。咁啊，咁所以其實呢、這個課程最重要關鍵就不是完成那個高中課程，而是你拿到這個高中文憑，它是可以直上大學，而不用經過本身。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海外學生，你去讀完了我們的、考完 BSC 當地自己的、即香港為例 考完 BSC、okay. 你是不是要報讀其他學校，你一定要去報名啦，跟著 interview 啦，給成績去看啦，還要經過一個考核啦，咁而佢讀呢一個課程就冇啦，因為點咧？佢成個課程咧，第一佢嘅英語培訓就已經做埋咗佢嘅要求。 哦 ，OK， 即係唔使另外 再考 咩雅思啊嗰啲咁嘅嘢。 係。第二就係話，佢喺你嗰個讀緊呢個課程嘅裏邊咧，咁佢呢個網課嘅其中咧，佢哋又會包含咗一個咧，就係話幫你係呢個叫大學嘅升讀嘅安排。咁即係換言之，你讀緊大學嘅時候，應該讀緊中學嘅時候咧，呢個課程咧，我哋叫做呢個網課咧，佢已經係幫你揾緊適應嘅對口嘅一啲嘅大學，因為佢從你嘅成績嚟判斷啦嚇。 即係換句話講，如果即係第十三班、第十四班係嘛？加拿大 加拿大就去到十二班， 有十二班， 係啊，十二班。 OK， 即係由十二班開始讀呢個高中課程咧。佢就已經有個前瞻性嘅計劃，就幫你安排咧，因應你嗰、那個即係學歷上邊嘅學術上面嘅成就啦， 或者我哋 學業上面嘅成績咧， 可以咁理解。但係另外我仲可以簡單啲講嘅嘢，咩叫簡單？就係話，你讀緊嘅時候，你已經知道你畢業之後你可以去，你已經受邊間大學已經招攬咗啦。第一點，第二點，大家入大學都有個要求，因為而家大學生周地都係，係咪？咁而家大家所有出嚟呢個社會，佢有一個標準就係你係邊間大學先。 冇錯， 即係你個大學而家出名嘅，喂，我係 Hong Kong U， 喂，咁啊唔同喎，係咪？咁你同埋喂，我係嚇即係不知名嘅大學咁樣，咁你嚟緊揀 Hong Kong U 啦，咁啊。亦都係可以咧，佢呢個課程咧，好在一個問題就係話，佢可以就住你學生嗰個強勢咧，幫你盡量去谷到佢嚇，谷到佢咧夠分去入讀嗰啲名牌嘅大學嚇、即係加拿大而家最出名嘅就係多倫多大學啦，世界排名而家就係上年就係十八啦嚇，就係呢個其實排名會上會落嘅。咁啊，但係即係簡單講句，十八嚟講咧就比港大啊。 都還要高啊！ 中大都要高啊，係啊，佢係三十幾啊嘛。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嚟講咧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家長，咁你話你鎖定咗我要讀呢間大學， 目標。 咁 嘅 set 個高俾個同俾個學生， 都會話俾你聽。佢根據你即係嗰個子女嘅個能力，佢會話俾你聽得同埋唔得。 OK， 咁得嘅情況係點樣咧？就話有時你爭少少分。佢可以做到你得為止，即係唔係假？點樣咧？因為加拿大佢係課時 同埋呢個科目咧，佢都係計分嘅。 係學分制， 學分制冇錯啦。咁變咗嚟講，你讀多一科，咁上多啲課時，咪會多幾分咯。 即 係嘛？ 即係佢針對性地 係啦，係啦， 針對性地就住你嗰、那個即係個能力。 係啊。 咁你譬如話你能力強啲嘅， 咁啊唔使講啦。 咁啊可以多收一科，係咪啊？或者個進度快啲。 簡單講，如果你個學生假設佢係成績好優異嘅，咁其實佢讀嘅科數其實唔需要太多，因為佢成績優異啊嘛。咁變相嚟講咧，佢可以就係話分分鐘原本佢 set 嘅係要讀兩年嘅課程咧，你個子女可以喺一年或者多啲時間， 十八個月， 冇錯， 佢就完成啦咁。 冇錯，諗乜完成？是啦，咁樣，因為佢學分制就係咁樣嘅、你收夠分，你就可以升噶啦， 可以過關啦。 係啦，咁啊，變調轉思維嘅話咧，就係話，咦，佢唔夠喎、 啊， 係咪？咁亦都可以加嘅，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喂，人哋讀一兩年喎，你連暑假都讀埋佢，係咪？即係兩年，我意思我哋其實唔係足足兩年噶嘛，你有暑假有聖誕啊，係咪？ 冇錯冇錯， 有新年啊咁啲假， 即係利用啲假期裏面去跟，即係再更加努力。 冇錯，咁人哋即係可能兩年就即係唔使讀咁多啦。 人哋放假你又唔放假， 你兩年都唔讀唔、okay、放假啦，因為你嘅目的係一定要入到嗰間名牌大學啊嘛。 OK， 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、呢個係相當即係吸引，我覺得我自己睇啊係好好嘅，因為邊個子女都是 望子成龍， 系啦，都是咁啦，系咪？即系俾我都是喂，梗系入多大啊，老细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如果即但系佢好在学校就佢一路喺佢嗰个课程里边，佢一路同你沟通，就系话俾你听啊，你个子女点，一路同你安排大学，咁你变咗你系好安心啊，作为家长，安心系咩意思咧？就话喂，你唔一定系去到嗰度读大学嘅， 唔系即系嗱，简单咁讲啊，嗱，当然我即系。譬如話，我 set 個 goal 係多倫多大學， 冇錯。 OK， 咁我就向住呢個目標行， 冇錯。 咁向住呢個目標行嘅時候咧，就學校咧就會針對住你嘅學業嘅成績， 冇錯。 佢就會咧係俾啲建議你， 冇錯。 啊，咁然之後你係針對性地去修讀， 修讀。 啊，又或者咧，即係啊喂，真係老宋，你嗰啲成績咧去多大就問問地喎。咁啊，不如咧就轉去。Waterloo 啦，咁 都唔錯噶啦， 都唔錯啦，咁 嘅排名都有四十幾。 咁好啦，咁即係佢會學校會幫你調整呢一個即係路線，呢個 會絕對會嘅。即係其實簡單講就即係你家長你話即第二種心態嘅話，同我講就係、是、喂，我攞個叫做備選方案咯。係咩叫備選方案就係話。你如果假設個香港成績考得好嘅話，咁唔使啦，咁就嚟香港讀香港大學啦，係咪？咁啊咁你話喂，咁我多咗個課程，唔怕啦，因為你多個證書啊嘛， 係咪？唔係即係嗱，我可以咁講啦，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冇呢個途徑嘅話，我喺香港讀書，我讀完到即係考完，即係我一心想供個子女去外國讀書嘅， 或者係讀大學啦， 或者讀大學嘅咁。咁好視乎咧，你嘅仔女喺香港咧，佢嗰個考嘅 DSE 嘅成績係點樣？ 係啊。 咁然之後咧，就從而咧就取決大學可唔可以收錄你。 係啊。 係咪？咁好啦，收錄你之後咧，又要經過一番嘅周折。咁然之後咧，嗰邊 interview， 除非你考到好似香港而家啲狀元咁叻啦。 最慘一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話。你揾清嗰啲名牌大學都唔收你咧，你就其實就好 hurt 下噶啦。 嗱、 啱唔啱？ 嗱、啊，即係我又未必一定講話，即係入名牌大學啊，係、嘛？ 即係有名， 有名嘅大學，有名氣嘅大學咁。咁就唔好去啲菲律賓嗰啲地方讀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嗰啲大學係嘛？各博士嗰啲學校。 牙醫得嘅。 咁好啦，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，即係如果我係作為一個家長嘅話，我有兩個途徑可以選擇。第一，我喺香港繼續咧就修讀。即係啲正規嘅課程，即係所謂正規嘅就係一 form one form two form form one form two form five， 跟住考呢個 DSE 嘅日間課程。 哦，即係你唔影響日間嘅課程底下咧，我就參加你呢個咧網絡嘅加拿大嘅高中課程。OK， 咁就雙管齊下，兩條腿走路，就邊一度嗰個成績可以幫到我去升到大學，或者係去到外國留學，去到加拿大留學。咁當然呢個即係有得選擇啦。 冇錯啦， 係嘛？ 啊、 而且你刚才提到咧，就话嗰个费用， 哦，呢个好重要 啊，就大概就补习嘅费用咁样。 系啊，即系嗱， 怎樣叫做補習費用？他一個學期就一個一年的了，一個學期等於一年的了。一年的意思就當然他即係喺日間的課程咁樣講啦，喺網上的課程其實佢都是等於一個學期。 冇錯， 一個學期嚟講咧，咁一般一 科如果目標是升大學，應該讀幾多科？ 咁我哋咁講，攞一個正常的情況咧，就一般是八科至十科嘅。 係。 咁八科至十科咧，咁個學費大約嚟講咧，都係四萬零蚊至到六萬蚊到啦。 加幣定港幣？ 港幣。 嚇？唔係嘛？即係一年一個學期。 一個學期咯。 四至六萬蚊。 係 啊。喂，點計出嚟啊，大哥？ 所以呢個問題就係咁講啦，即係話你佢哋學校本身做呢個課程嘅學校，佢係想普及呢樣嘢啊嘛，佢想普及教育呢個問題啦，咁所以都係針對性俾啲海外嘅學生係去入讀去加拿大嘅大學啊嘛。 OK， 嗱四至六萬，嗱我針對錢銀嗰方面先，有冇啲魔鬼喺細節度先？有冇啲額外收費先？ 冇噶。 吓， 冇，哦，即系譬如咁讲，你报名费嗰啲有嘅，但系好平啦，嗰啲系啦，即系你报名费啊， 每日几十万啊嘛，每日十万八万啊嘛， 考试费啊，咁呢几百蚊加币啊， 系，即系考试费系必然要嘅， 系啊，因为要，因为考试啊，呢样好紧要嘅就 系， 佢每年咧，佢四至六月份咧都会有一个校内或者系叫做政府嘅公开试，咁如果你假设你系修读十二班嘅话咧，咁就嗰一年咧你就系要考一个公开试嘅，即系佢叫做入大学之前嘅一个试啦，系啦。咁但系呢个试唔系一锤定生死嘅，即系唔同香港你一锤定生死噶嘛， 系。 因为唔系啊，佢呢个试咧，其实基本上嚟讲，我咁样理解同大家讲咧，就系话你校内成绩系占入大学嘅70%嘅比率，咁30%先可能系嗰个试嘅分数， 即系个所谓公开试， 系啦系啦，即系入大学公开试。咁即系简单，其实最重要系你嘅平时校内嘅成绩，系啊。咁其實基本上你在校內的成績收得完曬嘅話咧，你已經具備升讀大學。但係當然嗰啲大學可能就係冇咁出名嗰啲咯。OK， 咁如果你個試考得好啲嘅話，咁你就可以升讀一啲更加好啲嘅大學啦。 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嗱，我雖然冇讀過大學啊，但係我都理解到一樣嘢，就係話 你寫 大學取錄你嗰、那個即係佢嘅收生嗰、那個。準則都希望能夠就係話佢都有個標準，你嗰個教育程度去到邊度啊？你個水平去到邊度啊？你個成績去到邊度啊？ 外國咧嗱咁樣嘅，除咗話你喺嗰個即係學習上你嗰個成績嘅問題咧，其實大學咧佢哋好多時都要睇一樣嘢嘅，就係睇你個學習嘅態度 啊 ，attitude 係啦，同埋對即係同埋嗰個融入嘅態度 啊， 即係你嘅人生觀啊。即係簡單講，佢對你呢樣嘢，即係話佢係喺個品德上方面嚟講，係佔有入大學嘅一個好緊要嘅分數嚟嘅。當然佢唔係真係明打分俾你啦。 OK， 但係老實講，就算有時如果你成個學習態度啊，或者係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品行都有問題。 即係校裏邊學校裏邊寫你俾寫你嘅 conduct 寫得好嘅。 係啊。 咁啊，自不然嚟，即係優勝啲嘅， 好優勝噶啦。 OK， 係啊，呢個好緊要嘅，因為大學咧，其實佢哋係唔缺一啲好成績嘅學生。 係， 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好成績嘅學生唔係代表佢一定係即係喺個態度方面。咁啊，因為外國人嘅價值觀咧，同即係我哋中國人有少少唔同嘅。佢就 亞洲啦，唔好講中國人啦，亞洲 啊，你唔知啦，亞洲啦嚇，有少少唔同啦嚇，即係佢哋係即係大同少少，就覺得喂，咁你其實即係等於話唔係代表啦，你叻你就大曬嘅。 冇錯冇錯。 啦，佢覺得就係話學習態度係重要， 好重要， 品行重要。咁所以平時喺個學校裏邊嗰個學習嗰個， 我哋又唔使翻學啦。咁即係喺網上面，即係佢都係只能夠喺網上面睇到你嘅學習態度係咪積極？ 有好多可以評到嘛。第一，佢哋基本上每個月佢都會有視像嘅分享啦。 係 啊，咁導師會同你哋分享，唔一定係分享，即係唔一定要同你做功課嘅喎。佢可能係一啲即係話同你大家喺度傾下偈嘅喎。 啊， 就係話你今次個喺個 room 裏邊，即係嗰個視像 room 裏邊， 冇錯。 好多香港學生喎，咁大家譬如介紹你香港有啲咩好食啦咁樣。 啊 即係佢從呢啲嘢去睇去評估你嘅，佢唔係話 即不是讀死書死讀書那種， 沒錯沒錯， 即是活動一點的， 所以其實他們會有這個這樣的，即是每個月都有分享啦，另外還有平時因為你在學習裏面你一定會到多時會跟老師溝通的，功課不明白啦，或者因為他的功課不是唯一答案的， 如果家長感覺到喂如果這樣也好的話，喂如果我的子女那個英語喂趕不趕得上呢，追不追得到呢， 其實是這樣說，其實呢香港的中學生呢你說完全可以跟外國的導師他們溝通，或者聽得明他們講的課的內容呢，咁即係話俾你聽得嘅，就假嘅，即係普遍都係唔係好得。咁但係所以如果就住咧，譬如話 即係七八成咁啦， 就住其實香港呢啲學生嘅 case 咧，咁學校其實即係主辦呢啲即係課程嘅， 佢哋都考慮嘅， 咁佢哋考慮咗嘅。即係第一，佢哋喺個英語培訓裏邊咧，係即係第一，即係一入讀嘅時候，佢首先會有英語培訓先嘅。 有個評估你先， 冇錯，即係評估同埋佢個課程裏邊都會編排側重於英語培訓多啲嘅。係啊，第二就係話，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想即係一對一補習咁樣，好似香港請個補習老師咁樣，咁可能會更針對性。咁其實學校咧喺網上都有嘅， 都有， 係都好平啦。即係佢其實200多元啦一堂。 港紙定加幣啊？ 港紙。 港紙啊，唔係嘛？喂，大佬，香港有啲講緊500-600嘅喎，個鐘。 即係專業啲噶嘛？係啊係啊。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方面嚟講咧，就上次同阿台長推介咧，我真係急不及待要打下電話同佢講，喂，俾我上個台推介下先，就係咁解。咁啊，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講頭先個問題啦。個細路仔即係喺香港完成咗中學，跟住又。都有大學喺加拿大啲大學啱佢讀完書做嘢，理所當然就留低噶啦，因為佢政府係歡迎你啊嘛。 留低喺呢度打岔問一句先。香港都有一啲加拿大嘅中學，即係喺香港辦啦，加拿大嘅唔同嘅教育機構喺香港辦 中學啦，佢就 中學嘅課程主要針對 叫國際學校啦。 大概咩價位到一年？ 哇！即係 cut 之後啦，嗰啲大概20多萬啦，嗰啲國際學校一個學期啦，即係一年啦，我哋叫 做。哦，即係頭先你講4-6萬就係你網絡上面上堂。係 啊。 OK， 針對咧就係你學術上邊入大學嘅需求，佢針對性嘅課程。 因為加拿大其實佢嗰、那個即係嗰啲國際學校咧，其實講真佢哋係好啊。不過個問題咧，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你唔夠普及，因為個成本太貴。 係 10,000+一個月。 係 咁，你入去你仲要做一啲叫做買啲 sponsor 啦 ，sponsor 佢哋學校嗰啲咩維修基金啊，巴拉巴拉咁啲啊。咁你起碼就20,000個一個一年一個學期啦。係咁啊。咁但係 咧，20,000一個學期唔係咁多家長能夠攞得出， 真嘅， 咁 啊真嘅，真嘅。 咁好啦，頭先你講到就4-6萬到啦，咁就係即係喺網絡上邊上堂。咁當然即係如果你更加保險嘅就係香港，你更加即係啲學校嘅課程你都繼續上。咁然之後咧4-6萬就當為一個月揾幾千蚊出嚟去某某補習社補習。 3,000+咯， 系咯，3,000+個月。 慳地而家即係以我為例啊，我個細路補中英數， 係 咪3,000+咯 ？OK， 係咁一年落嚟，你咪計咗40,000+咯。 Okay. 因為我起碼都翻10個月嘅。 啊，當然如果你認真啲嘅話，我只係選擇一個即係你加拿大嘅網絡課程，我想係嘛好認真嘅，每日咧我都花6個鐘頭，我就上堂。 唔使6個鐘啫， 唔使6個鐘，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其實。咁你話喂，成個課程咁即係平時正常嘅課程好耐嘅喎。咁嗱，記住呢、這個網絡課程咧，佢係針對入大學嘅。 啲學術科嘅啫，只係針。 咁佢就最主要咧係啲主科同埋一啲對佢有分嘅副科。咁嗰啲副即係正副嘅副科。咁嗰啲咧就係話音樂啊。咩嗰啲視藝啊，嗰啲就冇啦， 係 啦，即係嗰啲體育啊，嗰啲冇。咁所以其實個時間係濃縮咗嘅，你唔使嘥咁多時間做呢樣嘢嘅。第二就係話你正常喺你正常嘅課程裏邊，你都有噶啦，你朝頭早啲。 即 係 啲術科啦，係啦，所講係咪？ 係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一般咧，正常咧，大概 按我哋即係話佢排嗰個時間去睇咧，係兩個鐘至兩個半鐘到咯。 哦，即係換句話講啦，大即係嗱，我拉長少少，當我四個鐘頭，我每日撥四個鐘頭就嚟到即係學習，翻學上堂，咁就係咪一對一啊？定係佢啲課程係幾點鐘我就上？ 其實佢咧就會有個時間表嘅，咁啊學校有個時間表俾你，喺咩時間你就上網就去睇啦咁樣。 咁如果錯過咗嗰個時間咧， 唔緊要，你錯過咗，因為佢網課嘅好處係乜嘢咧？就係話你可以彈性啊嘛。你錯過咗，我咪遲啲睇咯。再上網再睇翻咯。咁如果我睇一次唔明，咪睇兩次咯。OK，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、最緊要其實最緊要就係功課。佢啲 job， 啲 project， 咁佢其實一般俾你個 project 咧，加拿大好即係一般我講一般嚇，佢嘅 project 咧個個禮拜佢都有一啲嘢俾你做嘅，你做完之後下個禮拜你要 report 嘅，啊咁同埋即係當然要文字啦嚇、report 嘅，咁基本上每個月咧佢都會有一啲即係成個月都要做嘅嘢嘅，即係我舉個例子，咁譬如話你加拿大嘅地理。OK， 做個譬如加拿大嘅地理，咁可能佢就會要求你嗱，如果本地學生佢係要求佢就係話要提供一啲譬如話咩石頭啊，或者係 要提供啲實物俾佢， 係啦，咁佢要做一個PowerPoint， OK， 咁啊嚟咁樣，佢一個月加一次咁樣 交功課， 交功課，咁呢啲就好緊要啦。其實他沒有規定你何時做的吧，但是正常來說你基本每天都抽少少時間出來去搜集資料啦，去寫好你的那個 report 啦， 寫 paper 是 paper 啦，那你的 powerpoint 你要做得比較好一點啦，這些都是要分就分的嘛， 沒錯，所以其實 個彈性是大的， 是的 啊、即係你就算你喂，你今日呢兩日好攰，唔做，咁遲兩日做都得，係咪啊？呢個係問題。就當然啦， 即係有嗱，簡單啲講就上堂就有彈性， 彈性 交功課亦都有時，當然有時限啦。OK， 咁就每年咧個學期結束嘅時候咧，就學校都有一個 有人問係，你冇錯啦，係使乜考試啊咁樣？ 係啊， 要係。咁其實咧，咁頭先我講咗啦，有個公開試同埋校內試啦，咁每年都要考嘅四至六月份。 係。 咁個試咧，唔使飛到加拿大考 ，OK？ 係。咁就喺香港，因為我哋 set 咗個即係 set 咗個考場，即係每年我哋負責去監考。咁就一定要考嘅。係。咁你因為成年裏面咧，咁你所學嘅嘢，佢都有一個總結喺度。 冇錯，都有個平衡啦。 係啊，平衡啦，總結。但係就唔同香港嗰種感覺唔同啦。香港考試就喂，就睇你個考試嘅分嘅最為重啦。但係總之記住，加拿大咧，佢係學分制。第二，佢係希望你咧係睇你最緊要就係成個學習嘅過程，係主要攞分。反而個 tax 咧。就係加分嘅啫，即係叫錦上添花。係咁、你譬如話你話你嗰次 tax 唔係好理想，個影響唔會好大。係，當然有啲影響啦，但係唔好似香港咁，喂 DSC， 即係一試就定你生死。 係啊，咁你喂我嗰條啱啱即係發燒感冒，咁點啊？ 狀態唔夠， 狀態唔夠，因為細路仔咧，即係我知道嘅好多家長同我講嘅就係，佢個細路仔好多時啲壓力一大咧，即係佢考試 表現唔到啦， 表現唔到。 OK， 同埋咧佢會產生一啲情緒不安啊，即係嚟緊考試嗰幾個月啦。 即係其實你加拿大嗰個學習咧，即係當然就冇香港，可能冇香港咁嗰種 壓力， 即係填鴨式嗰種教育咧就咁嚴重啦。 其實佢係好注重， 亦都睇翻你即係過往一年裏邊嘅 係 啦，嗰個學習嘅態度同埋你嗰個思維啊，即係所謂全全方位咁嚟到學習啦。 係啊，全人教育啦，叫即係全方位啦嚇。 通過了他們那個即校內的課程，再加上這個公開試，那就當你在十二班、十三、十四， 就畢業了， 十二班畢業就進入這個大學， 有些省就十三班，不過我們、即是這間學校就是十二班， 這間學校在哪裡？ 在多倫多， 在多倫多 OK， 那就考十二班之後呢，就參加公開試，咁佢跟住進入大學， 係咪咁啊？冇錯， 進入大學裏邊就你發揮你自己所長啦， 三至四年啦， 即係畢咗業之後，咁頭先提到啦，即係年青嘅時候，我哋就已經 planning 一個即係。 較為長遠的一個移民計劃。 其實你經過一個幾年的，即我們說大學，我看很多學生都是的，他在那裡已經建立了他們的生活圈子。 沒錯， 他即其實是想留下的，想留下的。他想留下的時候呢，他很自然，他就即因為本身他的政策他是很歡迎他的，你大學畢業，你是外國的學生，okay? 你可以去拿個三年的工作簽證。即係點解佢攞嘅意思就係話你去佢就俾你噶啦，冇任何 即幾乎你話喂我要一舉手佢就俾你啦， 俾你噶啦。佢其實預先已經批核咗你，因為呢個係佢哋嘅定咗個法律嘅政策咁 啊。OK， 即三年嘅 working visa， 咁我如果可以即係點樣先 fulfill 到攞個即係居留證咧，即係所謂封業卡。 頭先我講咗啦，你揾到個公司做滿一年之後，你開始咗可以提出申請啦。咁提出申請一般嚟講就由申請到攞到就係一年到，即係簡單兩年到就攞到個身份咯。 啊，即係最快嗱，即係我喺香港完成咗呢個高中課程，跟住就去加拿大就讀大學三至四年，咁我畢業，畢業咗之後咧就用再花多兩年時間做嘢，就申請嗰個封業卡。 冇錯， 攞咗封業卡有咩好處？ 咁你已經成為咗加拿大嘅永久居民咯，即係永久居民意思就點解唔係公民咧？係，咁問題就係話你攞到護照先係公民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基本上喺正常嘅一個流程裏邊，一個人嘅生活流程裏邊，佢又做咗兩年嘢，又攞咗個身份之後，佢再。即係做多一兩年啦，我哋咁講啦，頭尾都已經四年㗎啦，咁佢就已經可以換加拿大嘅護照㗎啦。 哦，即係簡單啲講四年，嗱當佢四年嗰個大學生涯，跟住四年咧嗰個即係工作嘅生涯，咁啊用八年嘅時間咧，即係一半係學習，一半咧就揾食。 但係佢冇嘥到㗎。 OK， 因為佢冇嘥嘅意思就係話呢啲年青人讀書咪正常啦， 係啊，冇錯啊， 畢業喺度做嘢啱㗎啦，冇錯啦，係咪？即係你唔會覺得係要額外。offer 一啲嘢俾佢， 冇錯。咁即係投搭你，你用八年嘅時間就喺加拿大咧，就攞咗個即係呢個護照，並且咧係冇需要花費一啲咧所謂嘅移民嘅費用。 冇。 OK， 嗱咁咧即係各位聽眾，咁你今日聽咗呢一個阿Joe介紹呢個網絡上邊嘅課程咧。當然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咧，可以 PM 在我哋天天天南嗰個網頁裏邊留言，可以咧即係瞭解更多。嗱，今日咧。因為時間的關係，仲有一啲嘢想即係同阿Joe想分享嘅就係、是，話我真真正正想去加拿大讀書，咁點咧？咁又或者喂，加拿大而家嘅移民政策係點咧？咁不如咁啦，嗱約定你下次有時間嘅時候咧，再上嚟我哋天南節目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、這、一個， 非常樂意， 好嘛？因為我哋天南都有一個所謂叫做。太平門計劃，OK， 咁好啦，咁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咧就喺呢度咧就啊，暫時咧就唞一唞先，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見面。 好，拜拜。